分的時間，即是昨天我收到個電話呢，即是令我很震驚的，你知不知道，即是有一個我認識得的人不是很熟，就是即是被拘捕還未放回出來，因為他涉嫌拿支槍去恐嚇人，即是我真的不知道一個即是這樣的人，一個這樣的人還可以做一件這麼荒謬的事，即是這樣，是 那個人在香港足球圈出曬名出曬位的 咁就即係佢係即係可以講，因為警方已拘捕咗佢啦，佢叫官永儀，係幾間上市公司嘅老闆。佢同埋一條友親自攞支槍去恐嚇人。 個動機係點啊？ 好似有啲股票數嘅問題。 哦， 即係佢覺得即係你股票數你唔敢報警，但佢唔知道如果你攞支槍出嚟嘅時候咧，對方一定報警。對方一定冇，點解 ？Eddie， 你解釋下。 咁你人身受到威脅啊嘛，個性命係嘛？ 如果第一，佢話威脅到佢條命，跟住佢冇得選擇啦。 係咯。 第二點咧，阿嘉豪，你估唔估到？ 估唔到，我哋覺得離奇過黎智英暗殺黎智英。 係啊，唔係黎， 吉大髀。 跟住攞走，咁佢攞支槍嚟做咩咧？佢預備指住你，住俾黎智英又吉嘅。 唔好岔開話題，講埋嗰個先。咁點咧？ 係點咧？ 第二個原因 係 點啊？ 嗱，呢啲就係即係我話俾你，係識得要識得人情世故。因為如果你係一出到槍，喺一單咁嚴重嘅嘢咧，嗰、那個嘢之前做咗乜嘢都唔重要。佢做過一啲犯法嘅政監嘅嘢都唔重要 ，override 咗， 一定係特赦咗佢，一定係檢察署出一封信係 no prosecution， 等佢嚟督你啊嘛。 嗯， 嗰、那個嘢反而係 whitewash 咗噶嘛，喺咁嘅情況之下係。 嗯， 你一定要有呢啲 common sense 先得嘅，即係因為你呢單係嚴重罪案啊嘛。因為如果你唔肯講咧，佢就冇辦法，即係好難指控佢。咁所以咧，就一定咧，法官去到呢啲，即係律政處去到呢度，一定要叫政監出一封信，同埋律政處一齊聯合出一封信，話明唔會起訴嗰個人，等嗰個人將所有嘢講曬出嚟，先 convince 到法庭去判你噶嘛。其實係嗰、那個嘢反而係冇曬罪咯，已經係即刻。 明白。 咁 嚟緊而家咪呢個方向啦，去緊。 而家一定係咁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即係呢個即係令我收我朋友打咯。喂，你知唔知啊？官永義搞得咁嘅嘢啊？官永義，喂，都成60歲人嘅啫，即係仲係咁搞法嘅，即係咁衝動嘅，即係呢個難以理解。但係即係我只可以講，我唔係直接同佢交手，但係其中一個朋友。呢、這個係喺1997年有日喺出面麗景酒店嘅卡拉 OK 度，有一個同官永義好熟嘅人啊，係股票經紀嚟嘅，走嚟叫我同另一個朋友奮身去買永義。佢話1個月後咧 ，Walmart 就會出$1一股去收購，嗰陣時個幾。咁、那個我朋友出嚟同我講：喂，我哋兩個瞓身買啦。我話：如果你咁都信咧，你真係白痴。我百無端端做咩$1美金？ 7個幾啦，當你 係7個幾去收購我只個幾人節嘅泳衣，你解釋俾我聽下。 收購百佳都未到你啊！ 而且係啊，好簡單嘅啫。 因為當場就咁樣笑咗出嚟啦，就係、是。 我當場笑出嚟，因為。永義就唔會過幾，即如果呢個消息係可靠嘅話咧，即係永義咧就一定係5個幾嗰刻，你明唔明啊？只不過係用七個八嚟 discount 翻多少轉頭嘅啫，呢樣 嘅。官永義即係以前做過足球班主，佢喺球圈好出名，成日都同球證嗌交，跟住拉大隊離場抗議。所以今朝我聽到話呢單嘢，我完全唔覺得驚訝咯。 嗰啲脾氣就係咁樣嘅， 即係 EQ 唔係咁高係咪呢方 面？咁下一個問題，貴為一個上市公司嘅主席，點解要自己動手去攞支槍恐嚇人咧？點解 佢帶埋一個人去，兩個人 叫埋自己去都笨啦， 都係笨啦，在場都即係 為咗咯 特別嘢。 咁呢個貫徹翻嗰種脾氣啊嘛，嗰種即係按耐不住嘅衝動啊嘛。 咁就你想講下七一先啦，還是講下即係星期日之敗啊？即係咁樣。 喂，大家好多網友都好期待聽你詳細分析星期日之敗喎，其實真係啊，小生。 你覺得點啊？嘉豪，你講下。 嗱，我就睇咗你網上咧，其實有個分析嘅。咁但係咧，其實好多人就話嗱，即係來來去咧，即係無論係主流報章嘅分析啊，咁個個都話係差異。咁即係咧，就算大家心諗阿貴係會輸嘅，依場係預先諗到嘅輸仗，硬仗唔係咁易㗎啦。但係都冇諗過咧，即係輸嘅個票數得票咧係年中加盟嘅一半啫喎。咁啲人就話喂，輸得就實在難看咁。但係都有啲人話咧，其實如果冇人網咧，可能連嗰500票都冇，咁你点睇咧，小生？ 嗱，首先第一就系、是，即系，当然呢个时候孔明睇翻，其实写文联嘅路线，当然系唔能够统一到全部嘅泛民票啦。 嗯，梗系啦，因为好多人都唔锯噶嘛，可能唔即系温和少少嗰啲都唔会妥写文联嗰种路线噶嘛，基本上。 呢个系一个问题咯，因为即系我令我恍然大悟嘅就系、是，即系星期六晚我去飲先至有啲本來支持泛民嘅人喺度破口大罵社民連，咁呢啲人就會唔投票，甚至有啲呢最激嗰啲呢轉咗去投民建聯添。 嗯，喂，我好難想像喎、啊、即係如果你都係始終喺一個泛民光譜裏面，你點樣唔鋸社民連法都冇理由翁個頭埋去民建聯係咪，即係你對社民連嘅憎恨冇理由會即係勁過對民建聯嘅。 我相信比較少囉，呢類人好罕有囉，但係多數都係唔會投，即係唔出嚟投票。 佢唔出嚟投票 已經好致命㗎喇，咁已經好致命㗎喇。 即係你我解釋俾你聽啦，即係其實係兩種思維嘅爭奪嚟㗎嘛。一係呢你呢就係放。阿嘉豪比較少聽我講呢啲嘢，一係咧就係、是支持呢個民主咁樣。喂，支持民主個有諗下，同埋一個區議員嘅勝敗咧，其實係冇乜關係。 嗯， 你明唔明啊？ 因為呢、這個即係你先喺區議會嘅層面裏 多一個少一個，即係佢哋唔會覺得因為即係阿貴入咗去就會爭取到民主喎。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 gesture 嚟嘅啫。 咁但係諗住，但係你最初講過話呢個隻抽可能起碼係、 啊、 即係一個星星之火，即係有一個開一個另外一頁，就係、是、話大家可以咧，即係喺呢方面。 好啦，呢、這個就去到咁樣啦。我哋係咪睇見社民連嘅支持者同反對者係兩極分化咧？即係咁樣係。 嗯。 即係你一係就好貨社民連，一係就好啊機社民連噶啦嘛。就算喺泛民陣營都，咁你即係同埋即係舉個例啦，即係你揾一個民主黨嘅出嚟咁啊，大家都可以投佢投票支持佢。你熱烈支持社民連嗰啲人咧，就可以幫佢做義工，義工咧就多 Q 個人啦。即係熱烈嘅支持者又多個人啦，但係同時反對者亦都多個人啊嘛。呢、這個就係個現實啊嘛。呢、這、一個就係 中意佢同憎佢嘅人係 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因為我話點解有啲人咁憎咧，就係、是、佢 come to 佢第二個 instinct。就有啲人咧，我嗰個朋友咧，包括我嗰個朋友咧，係好反對有啲人去破壞呢個社會禮儀噶嘛。 嗯哼，嗯哼，即係 breaking the norms 啊，所謂即係你破壞咗而家我哋。 佢就係舉咁嘅例子啊！你話屌啊，即係你而家嚟飲啊，你啊即係著件底衫得唔得啊？即係咁樣，你 用呢個咁嘅比例咁好笑。 其實就係咁樣嘅啫，你知唔知啊？ 都啱嘅呢個比喻， 嗰、那個係對有好多人嗰度 value 係一個挑戰。 嗱、 就是， 你呢個睇法咧，咁基本上就即係、就是、對立法會下一次選舉可能都啲啟示啦。即係咁，究竟呢樣嘢會持續到下屆立法會選舉，定係話嚟緊都即係都仲有好三四年嘅時間，會唔會改變到呢？ 唔係、那個問題就咁啊，即係呢個立法會係呢個比例代表制啊嘛。 嗯。 咁我話嗱，你呢度係總選民嘅 10%， 仲有啲係假選民添，所以其實。今次投得社民連嗰啲人咧，立法會咧佢就好難再投第二個組織嘅，其實就係一係投，一係就唔投。 嗯哼嗯哼 即係我舉一個最低最最簡單嘅例子，其實我哋生活每一部分都係充滿咗 Portugal 嘅，即係你就算上床都有一定嘅規矩嘅。即係你要殺石啊條女啊，即係讚下佢靚啊，咁然後先開始除衫。你知唔知啊？你違反啲 protocol 咧，嗰條女本來好鍾意你咧，都可以變咗係唔鍾意嘅。喺我哋社會上面咧，好多人咧，即係呢一套嘢嚟嘅，即係個根深蒂固啊。對於呢啲嘢咧，係呢一個堅決反對啦。當然啦，另外第二個原因就係、是，亦都係同樣我講個原因。如果阿貴贏嘅話，咁佢咪即係呢一套嘢變成個主導民主流文化？ 嗯， 咁但好多嘢都係咁樣變為主流，而家我哋嘅主流文化 慢慢係，但需要時間，佢需要時間先可以接受。第二，有少少票係泛民過去民建聯嘅，即係喺個泛民光譜入面，即係最保守嗰部分人係，有一部分人我當然係懷疑民建聯係即係中咗啲票啦，因為是隨時可以搬的，三兩百票是。當你這個又去回，即我說在個水池裡，你放個水桶，爛水桶裡面是不會漏水的，全港就沒得搬的了嘛。你由這區搬去講是沒有意義，補選是隨時可以搬的東西來的，因為隔離區不是選的。 不過我傾向相信話，本來上兩次投李繼雄，現在變了投民建聯，那些多數都是中間流離選民來的。就真係本來佢係堅定去相撐民主派會好少，真係好罕有呢類。 即係個千一票呢就唔係全部都係鐵票嚟嘅，基本上。 唔係全部都鐵票嚟嘅。第三點呢就係呢，我哋又忽視咗個事實，就係咩呢？如果邊一邊嗰啲人因為貪污而下台嘅話呢，補選呢多咗輸。咁選民係會懲罰。 咁但係點解有報章話社民連曾經諗過搵李繼雄去幫佢助選，即係希望過啲票過去呢？如果係一個票房毒藥嘅話， 唔係好高調咁企喺站台囉，係即係背後幫手囉。 即係話，即係如果泛民嗰邊因為貪污區議員去咗坐監呢，咁就即係補選呢，泛民係好難贏㗎。民建聯就係 咁 樣。倒返轉頭亦都一樣嘅，因為即係選民要對你哋嗰邊嘅貪污腐化係作出某種程度嘅懲罰嘅。 The protest vote 所謂即係懲罰下嚟抗議票咁樣。咦，咁啊，蕭生，咁其實咧，如果而家照翻今次嗰個區選嗰個咁嘅結果咧，嗱，因為網上咧有好得意嘅，有啲人就話咧，即係基本上咧又唔係話即係輸得話好難睇，咁有啲就話咧其實都唔係嘅，其實你真係你哋即係個得票係得中間民嘅一半咁樣。咁嗰、那個你覺得個用詞係應該點？咁形容咧系小败大败定系点搞咧？即系你会点？ 选举咧就即系好似踢波，好似捉棋咁样样。佢 by the rule， 你输咗咧，你就系输咗噶啦。你输咗咧就唔能够当系赢咗。即系咁呢个所谓输咧，就是、个选举输咗。但系呢个 political warfare 系咪输咗咧？呢个系第二件事咯。你第一选举绝对系输咗。而且輸得唔少，即係咁樣。但我覺得即係政治上唔係輸啊嘛，你要明白到咁樣政治上係唔係輸啊嘛。 大圖畫 係 蕭生呢個係咪即係等於 battle 同 war 嘅分別啊？ 係唔係即係你一盤棋？喂，嗰盤棋個 rule 係咁樣叫贏，咁叫輸就係你就係輸就係輸噶啦，呢、這個冇得講。加唔加法即係咁樣。 我都有分別嘅，你俾人剝光珠同埋你真係勢均力敵，即係爭少少輸都有少少唔同嘅。 即係啲感情男女，即係輸咗場交，但係贏一段關係一樣啊！即係可能會係嘛？ 即係我係依然維持我個睇法咯。其實應該即係，但係呢一個要，其實呢個第二就係、是、即係發力發得太遲，即係決心下得太遲啦。即係無論社民連啊，好人黨都係， 我哋更加遲添啊！其實。 其實是應該即係呢啲咁嘅嘢，即係要早半年佈置嘅。其實係 咁，但係有多人就話，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事後即係社民連開翻 press con 啦，咁都話其實因為入唔到私樓，因為咧即係啲私樓即係好難俾佢入去拉票咁樣，因為即係你都知道咧，即係俄境有咁多私樓，咁一個私樓咁高嘅地區，如果嗰個區係多公屋嘅，咁可能會易抽好多。咁但係因為你私樓多咧，呢個係致命。 但呢個亦都唔係最難喎。最難是大型私人屋邨喎，譬如美孚咁呢，就成個美孚都唔俾你入，而且佢有好多保安部隊，你知唔知？因為佢係新世界，佢淨係俾民建聯入，成個美孚你都入唔到㗎，即係嗰啲根本就嗰陣時去幫人助選過，好多屋邨係成個入唔到 嗰啲 即係有好多保安人員， 嗰啲要靠企喺樓下，朝早企喺樓下， 靠企喺巴士站、的士站㗎啫，你真係俾佢吹漲嘅嗰啲，完全係即係咁樣。 呢個係咪即係等於當年啊馮兩老？日日就企喺嗰個嘅街頭嗰度同人哋啲呃票呃翻嚟咧， 係啊，咁呢個係即係勤力係好緊要㗎，即係票係即係咁樣得翻嚟嘅，發力發得太遲，決心發得太遲，即係民建聯做嘅籌備工作好明顯就好耐咯，即係呢一個就係。 咁亦都多人話咧，即係呢種隻抽咁嘅補選，即係抽形式嘅補選咧，永遠都係對即係比較激進型嘅政黨冇乜著數，因為你始終你隻抽嘛，你單對單咁樣碾發嘅話咧，即係如果你唔係比較近中間比較偏激少少咧，都係蝕低啲嘅喎。 咁樣樣嘅，即係我話，如果用博弈觀點嚟講咧，你社民連係要再過少少， 嚟到盡量攞多啲飛嘅，其實 即係盡去一盡啲啊， 唔係去中一啲， 中間啲， 中間啲， 貼住比起泛民最左嗰個仲左少少就得噶啦嘛，即係呢邊啲票合劃都係你噶啦嘛，係，即係呢個咧包括咗嗰、那個咧唔係政嗰、那個唔係立嗰、那個唔係咩立場嚟嘅，就係話抗爭路線，我講抗爭路線先，抗爭路線其實我一路都係講緊呢一個論點，就係、是、每次用激烈手段，事前一定有足夠嘅宣揚，係要事先張揚咗，等人有心理準備，而有一個 achievable goal。 嗯哼嗯哼嗯哼， 你明唔明啊？而系接得到社会认同嘅，呢、這个就系等于掟招，即系咁样、嗯。你去争取嗰、那个唔摆落去强积金，呢、這个系每个人都明白嘅。你明唔明啊？要事先张扬清楚目标，我而家会咁做啦，我而家会咁做。你仲系咁，我就咁做；你仲系咁做，你咪终于咁做咯，即系咁样。嗰、那個反翻轉頭咧，就係、是、用粗口嗰件事件咧，造成嘅 damage 主要係因為咧，其實係 impromptu 嘅，佢哋係，係冇計劃嘅，其實係 即興係嘛？ 係即興嘅，其實係。 但係兜得後來都好靚啊，變咗北方。咁你七一而家又可以啦，你連七一即係香港人網嗰啲遮都有嚇。 咁、 就是、 但係一個 support 度係唔夠掟招啊，即係你睇見兩件事嘅分別啊嘛。掟招係可以即係。就是喂，個個都認為強積金嗰唔係即係呢個即係、就是、老人呢、這個綜援要申請呢、這、一個要睇呢個入息審查呢、這個絕對係唔啱噶嘛？你嗰個清楚嘅目標，你知唔知啊？ 咁你會覺得社民、你會覺得社民連阿蕭生可能有翻少少 regret， 即係有啲遺憾嗰陣時行咗呢一步嘅即興咧？ 唔係咁，佢哋即係喺呢個呢世事永遠喺個學習過程嚟嘅啫，即係咁樣。即、就、係、是、你記住以後第一個使用激烈抗爭手段。必須是有清楚的目標而事前張揚，即、就是這樣宣傳很久才去做，即、就是這樣 本身阿貴的 CV 就挺漂亮，你想想又前 AO 又、之前在金鐘站、啊、即是解決一個危機、 啊、 但是呢就缺乏呢好像之前陳淑莊呢在選山頂選區的時候呢，他不是有個 issue 帶起那個選區大家都關注嘛，就是、啊、這個地鐵那個、啊周松江點、即係norm 啊陳淑莊，但係阿、啊、田少嗰邊就唔俾佢嘛，咁跟住 raise 咗成個社會對呢個選區嘅關注，但係咧即係喺今次鵝頸選區咧就發揮唔到呢樣樣嘢， 即係冇件事等你去到等大眾去煲， 係啦， 嗯， 即係比較少啲，同埋喺我都覺得係輸得比較即係多咗少少，就因為喺六四。呢、這個環境下，雖然大家都知道可能啊，區議會可能唔係咁 political， 但係喺呢個環境下都係輸呢個票數咯。因為之前有人開盤話300票到啫嘛，但去到500票咧，真係都大咗少少。 咁、第二點就係經濟立場上邊咧，其實咧，你而家全世界咧，你個嗰個左派嚟講咧，其實咧佢哋依然係即係社民連冇作出清楚嘅界定咯，即係全世界嘅社會民主黨。如果要贏咧，而家咧都係要認為係要以市場為主導嘅，即係呢一個係。 咁呢個其實阿貴嘅經濟立場嚟嘅喎，呢個係，因為佢論盡在今次係阿貴，其實同社民連嗰個經濟立場亦都唔相符嘅嘛，好多位。 唔係啊，呢個立場社民連有一部分人有嘅，但係唔清楚啊。即係你其實呢個就係我所以話就係向右傾斜翻少少，就會多啲票。呢、這個世界如果你仲講，即係如果你講國有化同計劃經濟咧，係非常難爭取到支持嘅、老實講。 不過佢個名字都叫得做 Social Democrat 嘅時候 ，LSD， 咁你可以中間亦都有個譜嘅啫，係咪啊？佢咁樣自己定性咗喺嗰個嘅光譜裏面嗰、那個。 呢、這個而家基本上全世界即係大即係90%+嘅即係社會民主黨都係採取呢個路線嘅，即係第三條路。係 啦，英國 工黨都一定要㗎啦，大佬 一定行呢條路㗎，係啊， 先一定行呢條路。 以前即係呢一個工黨，自從慘敗 Carrihan 慘敗之後，到 Foot 啊，個都好啦，就係、是、唔修正條路線，仲係工呢一、這個工會國有化啊，即係英國選民要佢接連四次慘敗啊，即係咁樣係。直接貝利亞就走一條比較右啲嘅路線啫嘛。 喂，但英國工黨要搞好耐，經歷咗好多嘅教訓，或者好比較漫長嘅路程，先至需要去修正。哇！但社民連真係成立咗冇幾耐，已經即刻要面對呢個問題。 唔係㗎，其實而家冇乜邊個係即係佢哋其實講嗰啲嘢咧係唔清楚嘅，其實主要都係咁樣。但你哋 呢、這個要減除啲人嘅戒心咧，你哋要清楚界定，即係咁樣係。 咁、你覺得社民連對呢一方面嘅醒覺而家強唔強嘅咧？究 竟其實主要咧就係邊幾個咧？我咁講，阿鬱敏咧都講大方向咧係要市場主導嘅。而家 覺得。 是啊，其實阿長毛而家都 哇咁大劑啊！你長 唔係呢個，因為同你做得太多節目，佢俾你分途咗，你明唔明啊？ 喂，原來人網咧，即係嗰個 影 響力之一咧，係你對長毛連佢都修正中間跌咧，呢個都一個一大嘅影響喎、啊，實在 係你嘅原因嚟啊，係你嘅。 講咗咁多年之後咧，講咗四年之後咧，其實長毛咧都覺得即係話，即係。你係需要作，唔係其實鬱敏成日都講嘅，對呢個市場經濟作出某程型嘅限制同埋修正啫嘛，你明唔明啊？ 係，喂，咁 呢、這個就係、是、即係第三條路嚟噶嘛？ 如果長毛都 moderate 埋，又有市場空間，要另外一個再的啲嘅長毛出現噶咯，可能真係。 咁你呢、這個即係話，但係我覺得即係話呢啲嘢 define 清楚，就對好多中產階級就係個戒心就大減嘅，其實係。 政治可以仲偏左，但系經濟就一定偏翻右。 經濟一定。 咁其實好過癮嘅，睇翻上次即係立法會選舉，咁基本上社民連嗰個得票咧，其實好多中產都有票嘅。你喺致富花園啊嗰啲地區啊，其實佢有啲地區即係有啲比較係屬於係多中產嘅地區咧，唔差嘅喎。社民連都本身。 我個即係譬如我第五個妹咁，係大學教副教授嚟嘅。佢長期都係頭長毛嘅，由2000年到而家都，即係嗰啲知識分子，即係其實係抗議票，你知唔知？我都話俾長毛聽，其實係一路抗議特區政府啊！即係呢一個。 咁長毛如果跟咗阿蕭生你嗰條路線，第三條路線，咁會唔會冇咗嗰種感覺㗎？ 唔係嗰個抗議票主係針對特區政府嘅管治無能，所以咧個競爭。嗰、那個唔係話你放棄嗰個抗爭路線，個抗爭路線係要繼續嘅，但係只不過咧就係話你一定有清楚目的同埋事先張揚，我係咁講。第二咧就係呢個民主去爭取民主嘅路線嚇，咁、第三咧你其實就算係頭先咁樣講嘅經濟路線咧，都係最左噶啦，即係而家嚟講係即係咁樣係。 咁如果蕭生一再向前望，我哋回顧翻即係禮拜日嗰、那個即係輸咗嗰個結果，咁對嚟緊下一屆立法會選舉，又做咗啲乜嘢？你覺得係你會即係你覺得對於下一屆，你會唔會即係民聯有啲乜要學到，或者仲要係要留心嘅咧？或者佢個下一 屆唔係㗎？你如果即係你想五席咁樣都係差唔多嘅，而家咁樣，而你而家根據而家咁嘅路線，我唔覺得即係冇十零個 percent 嘅，即係社民連一定有十零 percent。但係你好多地方咧，要尤其是咧就係、是、個關鍵係九西攞唔攞到兩席，我覺得新東新西一定攞兩席。 個難關其實係2011年嘅區議會選舉咯。 係啊，區議會選舉就仲難，因為係隻抽嘅區議會選舉。 蕭生呢度有啲網友咧，佢就話咧，佢話選區議會同埋選立法會係唔同喎，呢、這個其實我都認同。 係啱，選區議會一定要有區議會策略。 嗯， 我哋無可避免係即係季思傑嘅 campaign 係變咗好似立法會選舉咁樣搞啦。 係啊， 同埋就係話即係另外一個網友講啦，佢就係話咧，即係其實香港傳媒啊，就是、刻意去降温呢件事咧，即係你覺唔覺得？定係話或者即係其實因為即係補選啊，咁啊嗰個新聞嗰個嘅即係個興趣 唔係我講，即係我都覺得好奇怪就係、是、嗱，其實你睇翻幾次嘅區議會選舉，佢就900多票，去到上一次宣鑑咗跌落800多票，今次會反升啊？其實補選一定跌㗎，其實係。所以我好懷疑有人中票啫，即係咁樣，即係好難升㗎，即係因為補選嗰個投票率一定大跌㗎，即係個因為你唔係全香港去宣傳， 整體投票率真係跌咗嘅。 係啊，但佢就升咗， 升咗係得票率。 佢其實係900多票跌落800多票，合理嚟講呢支應該跌落700多票，因為而家呢個係補選嚟㗎嘛，你點冇辦法？補選係冇辦法好似。即係大選咁樣動員法，因為嗰個投票氣氛係永遠冇咁濃烈嘅，其實係。 但好老實講句，即係我嗰日喺個票站嗰度，即係都徘徊，見到好多。我見到直情係兩邊咧，佢嗰個嘅選，即係熾熱氣氛咧，等於好似真係選呢個嘅立法會咁樣，直情 人翻嚟我講過， 人山人海， 因為支持社民連嗰啲人係好激烈嘅。呢樣嘢咧，你就經常即係俾自己呃咗，即係咁樣樣。一系就唔支持，支持嗰啲咧就激烈好多。 唔係，社民連同埋民建聯係 archrival 嚟㗎啦，即差唔多真係好似俾西班牙國家擺比咁 所以激烈到基本上係話而家。 即係因為大家都投入咗咁多感情，咁多個熱情嘅 passion 喺裏面，而家一輸咗咧，咁變咗有啲慰安會定係唔知咩會啊？ 呢個生果作安出嚟嘅大佬真係冇呢個慰安婦，係慰安婦咁嘅。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我睇完生果嗰用呢個咁樣嘅名詞嚟到去講呢個會咧，其實我係真係好不悦嘅，因為而家人哋只不過係做一個慰勞嘅會咁樣，你講到而家好似要安撫佢哋，做咩事安撫佢哋啫？咁你選一個選舉，梗有贏有輸㗎啦，係咪先？你不如檢討好過，不過冇辦法㗎，呢啲你傳媒呢啲曬咁樣特登即係走化你啊！如果唔係點有 point 啫？ 係咯，咁唔通以後即係公民黨又輸咗次區議會補選咁我哋又話即係我哋開個解圍酒啊？ 係 啊，呢個名詞好過解圍酒啊！ 所以今次咧，即係你見到好多嘅網友啊，或者大家咧好關心呢個補選咧，即係要靠人網嘅啫，都真係冇乜傳媒可以有任何嘅報導。 其實真係 covering 好少嘅，真係呢一個係。 你獨家做啦，今次都算係呢、 啊、 方面。 係啊，咁就 anyway， 即係但係我都話咧，屢次其實都係咁噶啦，事先咧就非成功不可。事后呢你就要即接受失败，即我成日都话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 A part of game 啊。是啊 ,accept defeat 是 part of the game。 我哋第二次再返嚟。